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近日启用，开通后高铁香港段将直达内地6个短途站和38个长途站。河南中小学教师职称公布评价标准，将强化教师职业道德的考察，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。巴西里约热内卢拥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发生大火，由于火势难以控制，馆内收藏多达2000万件珍贵文物估计已被烧毁。意大利罗马大学的科学家将进行实验，希望确认暗力量的存在，从而探索一直隐藏的暗物质，揭开宇宙结构之谜。北京朝阳区2018年计划在辖区内安装300处民防应急柜，重点是区内的学校、社区、地下车库等地。南航北京新机场基地1号机库钢结构无甲成功提升就位，这个堪称亚洲最大的机库近日正式封顶。近日，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打着石膏，坐着轮椅，为舞剧《平潭印象》演出谢幕，并表示虽然有伤在身，不久后将回到舞台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英奇，感谢收听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9月5号，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9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9到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19到31度，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18到31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沟崖在19到31度，黑龙潭在18到31度，九眼楼在15到28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找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为什么睡完回笼觉起来会感觉头晕呢？相信大家都会有睡过回笼觉的习惯，很多人贪睡了回笼觉之后呢，起来并不感觉到舒服，甚至会有一点头晕的症状，这主要是因为睡眠时间过长所导致的，也就是睡多了，所以影响到了人们的精神和体力。我们在睡眠时呢，血液循环减慢，养分和氧气对脑的供应大为减少，睡眠过长呢，脑细胞就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氧气，因而活动能力减弱。所以提醒你，如果睡完回笼觉觉得不舒服的话，以后就尽量不要睡回笼觉哦。在接下来的9月有3天的假期，当然10月1的假期也够大家撒欢的了。除了放假，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那就是国庆高速免费通行时间为2018年10月1号0时到2018年10月7号24时，免收通行费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，普通公路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。如果收费期间上高速公路，免费期间下高速公路不会被收费，反过来免费期间上高速，收费期间下高速就要收费了。如果你是要坐动车或者火车回家呢，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假期行程，购买好往返车票，有个踏实美好的假期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2018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，30个国家近300家参展商举办超过30场专业旅游展会，采用预约系统精准匹配模式，共享机遇，无限商机。9月5号至7号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，现诚邀您报名成为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专业观众。更多资讯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塞美斯旅游展。 我是 XPEL 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。 XPEL 只贴膜，贴好膜，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金盟养老联合创始人阿军德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金盟让养老变简单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牛卡斯的副总裁王铁军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4S 店高端维修连锁牛卡斯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建任公司副总经理，虹桥市场党支部书记，常务副总经理宗永霞。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水晶之恋婚纱摄影总经理傅孝宇。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宅送总裁刘东屯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便捷百姓生活，推动商业发展， 大吉颂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小仙炖鲜炖燕窝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零添加，保质十五天，当天鲜炖，冷鲜派送。吃鲜炖燕窝，找小仙炖。九月九日欢聚盛典，上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仙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想要打车不排队，想要低价打好车，易到用车，用车不等待，好车价更低，品质出行就选易到用车，长途选易到更优惠。 福的纠缠，怎么止于事？

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看到微信后台啊，有一位叫做婆婆妈妈的听友说想点一首林忆莲的《不爱的理由》，并留言林忆莲的声音很性感，有一种强忍着的痛楚，很好听，而且这首歌呢已经听了25年，一直没有听腻。看到这儿呢，我想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有那么几首歌是听不腻的，你可能不会时常想起，但是就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起这首歌，一听就是好几遍。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你最听不腻的歌是哪一首呢？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来讲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

勇气。暧昧让人变得贪心，直到等待失去意义，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 在最喜欢的时候穿上美丽的衣服，没有在最纯粹的时候把纯粹表达出来，没有在最看重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情，以为将来会收获颇丰，结果全都变成小儿色的果。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。当我们在此刻感觉到含在口中的酸楚，也就应该在此刻珍重身上衣，眼前人的幸福。